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77集。上车后，他让宋富坦给他挡着点，今天也把胡79和白五带出来了，可以打发他们去搬运了，这次好像是去觉慧寺。宋福坛说道。怎么？蓝河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火柴盒，手在上面凭空舞了几下，低沉的道， Release the beast。 过了3秒，火柴盒也没动静，又过了3秒，白五才勉强从里面爬了出来。宋福坛傻眼，蓝河说道，错了，另一只。宋福坛无语，他想喊的是胡79来着，可惜了，这效果不行啊。蓝河摸出另一个火柴盒，把打着盹的胡79喊醒了。哎，醒醒，该搬砖了。胡79打了个哈欠爬出来。 啊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胡四？我做梦都是挠花他的脸。 徐克小心。蓝河叮嘱了一声，看着他们从车窗窜了下去，躲避着人群远去了。节目组转移到了另一处继续录制，直到夜幕降临才接近尾声，就剩个尾巴。陈星宇已经先走了，蓝河和陈星阳、宋福坛在一处休息等导演喊他们。宋福坛说道， 为了追，春节你们应该回不了家了吧。 追是定的春节档，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了，那期间主要演员肯定得继续跟着剧组跑宣传路演。陈星阳说道， 哎，是啊，估计也就吃个年夜饭，休息是休息不了了。 他说到这里，看着玄光老师冷漠的表情，坚强的道， 啊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文化人说的你们，但指的是蓝河。 蓝河有些无语，然后笑道，我已经和家里人说了，过年就不回去了，看那个安排，硬要回去时间也太紧张了，等闲下来再回吧。我爸妈也没意见，说不行年后他们有空来找我也可以。 他父母挺能理解，正是打拼事业的年纪嘛，还是第一次参演这么大的电影。 只说提前给蓝河寄腊肉之类的年货，嘱咐他也要注意休息。 那要不要来我家吃年夜饭？ 宋福坦问。想想过年的时候蓝河没法和家人团聚，还独自一人，这还当着陈星阳的面，他眼睛都瞪大了，慢慢转去看向蓝河。 啊，不打扰了，我和朋友一起过就行，到时去给你和宋导拜年吧。 蓝河说的朋友其实就是胡79、白五。去宋福坛家吃年夜饭，虽然认识不短了，宋福坛的家人们也挺好，想想还是不太自在。 嗯，好。 宋福坛若有所思，这个提议还是窦老爷在幕后怂恿的。蓝河不愿意，但他也已经想到自家吃完年夜饭后带些什么去找蓝河了。宋福坛走开去录镜头时，陈星阳就咂巴嘴道， 这感情聊微信聊出来的，不愧是你啊，网恋高手。 蓝河无语，陈星阳也是胡说八道，心里头虽然有那么点怀疑，可谁让玄光老师一直以来太过强硬呢。 哎，对了，说到网恋啊，你那网恋啊，不，网聊朋友呢，见面了吗？ 这怎么回答？蓝河正想着，忽然听到咚的一声，遥远之处传来了隐约的厚重钟声。 哎，这是觉慧寺的钟声吗？ 哎，蓝河，你干嘛去？ 陈星阳一下被转移了注意力，往年也听过，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是觉慧寺大钟了。陈星阳纳闷得很，明明还没有到春节，怎么会莫名其妙想起来？这都是今年第二次了。蓝河一听，立刻放下水瓶站了起来。陈星阳还在原地喊，一脸奇怪，但蓝河已经听不到了。蓝河一听到觉慧寺的钟声，就想起宋福坛来。上次觉慧大钟一响， 就是为了招宋福潭的魂。他一下急了，四处找，很快看到了刚刚录完自己片段的宋福潭，半点离魂的迹象也没有。方才一时心切，此时蓝河才反应过来，绝慧寺钟声无缘无故响，也不一定就是为了给宋福潭招魂，那可是京城名武镇之一。宋福潭显然也听到了钟声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一同去了无人的角落。宋福潭拿出手机给绝慧寺打电话，那头过了一会儿才接通。 司空法师。 宋福潭和那头的司空法师说了几句，脸色不见松弛，转告蓝河， 是寺内有游客突然闯进钟楼，要往大钟上倒腐蚀性液体，被拦下来之后一头撞在了钟身上，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报警了。 蓝河都惊了，这得多大的力气， 这人的头还好吗？ 宋福丹摇头，不太好形容那场景，直到 那人应该是被迷惑了。 蓝河心头一跳， 说不定会是胡四。 胡四自己进不了寺，但狐狸可以迷惑人心，这也能解释那人怎么会犯病一样往钟上撞了。 寺里的法师已经在找了，如果是胡四，他不会离得太远。 宋福谈道， 胡七十九和白五也在那边啊。 蓝河立刻写信给阴差，又担心胡七十九莽撞，想想还是跑去和导演请假。导演问， 怎么了？ 我不舒服。 导演上下看一眼这明明红光满面神采飞扬的，蓝河稍稍改口， 马上就不舒服了。 导演无语，什么叫马上就不舒服了？导演嘴角一抽，算了，就剩一段了，不出镜也行。蓝河平时没请过假，估计最近跑宣传太累了，索性就放他一马，镜头都给陈星阳也行。很快导演就庆幸起了自己这个决定，因为他发现蓝河是真的不舒服。请完假都没乱跑，直接跑到玄光老师的车上休息了，躺在那儿脸色苍白。导演趴在车窗外担忧地问宋福潭， 玄光老师，要不要送他去医院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开门我看看。没事，就是比较冷，开门暖气就跑了。 宋福潭坚持不开门，甚至把蓝河的脸也盖了一半。导演仍然望着里头， 我哧溜一下就进去了，不碍事。 宋福潭无语。宋福潭和导演隔窗僵持不下，蓝河则是离了魂，飞快往绝慧寺赶。到了地头，只见寺外有许多阴差在场，胡七十九和白五也混在其中。胡七十九看起来完好无损，至于白五，蓝河冲上去把他掀翻了，这才确定了缩在角落的刺猬内侧没伤。 小来来了。 来了，老爷啊。 阴差们见了蓝河也同他打招呼，因为办法会，本就许多阴差到处游荡帮忙，比蓝河来得快得多。 胡四呢？不是抓胡四吗？找到没？ 蓝河问。严三道， 之前找到了，但是让他跑了。 他摸了摸自己的帽子， 但是官帽抢回来了。 哎，蓝河一时惋惜，怎么这么多人还是被胡四跑了？他看官帽上还是有个小洞。 这是 胡四带着他隐匿身形，绝慧寺的小和尚放火烫了一下， 嘿，一看空中有个小黑洞洞啊，这才知道他身在何处，给他救了出来。严三说道。这官帽毕竟是纸质的，严三原本领了新官帽，现在却把这烫坏了的官帽继续戴上。 哎呀，这个烧痕啊，就当是留个教训，一直看着他也好。 蓝河再看了看胡七十九，倒是很满意。算你听话，没有单独冲上去。 我挤不进去啊。 胡七十九惋惜的道。 你之前烧的装备把所有阴差都武装到牙齿上了，加上一群纸糊的野牛，挤得我想插手都挤不进去。胡四被离了一遍，大牙都掉了一颗，气得狂揪耳朵，这下不死也重伤了。 前面还是惋惜， 描绘起胡四的样子就和过年一样了。蓝河无语。 哎呀，这次确实可惜了，又是替身，这次变化之术太厉害了，用的又是附着灵气的旧物。 老白走了过来，捧着一个金门墩摇头道， 不过捡到了他的牙，现正看能不能通过牙齿施法找到所在之地。 牙和指甲一样，都是很有灵性的，所以老白虽然惋惜，但也愈发打起点精神了。在他指挥之下，其他阴差也四散而去，继续寻找胡四的踪迹了。 嗯，肯定能找到，他也只剩一个金老鼠了吧，要是再丢了，他藏不藏意义也不大了。 蓝河道，大家本来要找的就是金老鼠，好以其作为镇物。 哎呀，希望如此。 老白示意他看金门墩儿， 还是老样子，你把这个给杨氏的人呗。 给和尚不就行了，他们也是杨氏的。 蓝河正说着，看到俩警察被和尚从觉慧寺送出来。 对了，宋福坛说报警了，这应该是来处理撞钟之人的。 不过那家伙现在脑袋已经糊了，直接上救护车，警察跟和尚聊完也要走了。蓝河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个不是王丽丽吗？ 巧了，王警官啊，那直接把金门墩给他不就成了，估计他也熟练了。 蓝河看准了和尚也回去，王丽丽的同事去开车，王丽丽则站在门口等，就飘了过去，让胡七十九一抹王丽丽的眼睛，好叫他见鬼。 王警官， 王丽丽呆滞地在等车，闻声惊悚地一转身，看到蓝河和老白以及胡七十九，吓倒是没吓到，就是有点懵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是在做梦。我就说怎么会有人拿脑袋撞钟的， 不过他怎么这么惨，做梦都先梦到出警。 不是，这次不是托梦，是真的。 蓝河示意老白把金门墩给王丽丽。 那、啊、老规矩，这个也拜托你物归原主了。 王丽丽怔怔道， 我还以为又是带犯事儿的过来。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因为刚刚打胡四现在还满身凶气，确实很像犯事儿的胡七十九，然后道， 金门墩你也找到了，搭档你可太牛了，不过也给我出了个难题。哎呀，我待会儿怎么和同事说呢？ 老白无语。王丽丽伸手要接过金门墩，老白原本都伸出去的手一下收回来了，此人脸上浮现出了古怪的神色。 搭档，你喊谁呢？ 王丽丽一指蓝河。老白无语，一时间勃然大怒， 我与小来才是搭档，你算老几？ 王丽丽愣了愣，然后也很生气，直接和阴差杠了起来。也亏得他是警察，完全能扛得住这阴气和压力。 你才老几？我们是阴阳警探，是搭档。 老白无语，心里骂了一句，还有组合名？ 什么玩意儿？ 老白说道， 明明是我先来的。 王丽丽说道， 那我怎么见都没见过你。 蓝河看着两人吵起来无语了，突然就吵起来，只听胡七十九痴痴笑了起来。 好玩，太好玩了。 蓝河转头看他，好玩吧，那你就当提前预习一下，你猜大姑娘见着你会怎么样。 胡七十九无语了。老白和王丽丽还在吵，王丽丽声称她和蓝河已联手侦办了好几起案件，大部分时间可没见老白的踪迹，都没一起出警，这也能叫搭档？王丽丽平时在警局拉架劝说教育之类的干得还少吗？口才是没得说，言下之意，老白和蓝河就算搭档也是表面搭档，只有单薄的同事友谊。老白气急大声道， 闭嘴，你知道我们父子情多深呐、啊！ 蓝河更加无语了，心想，朋友大可不必呀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